中闪了奔向破天空，繁华内心中一点点的痛，像候了归家却梦中。红尘如掩盖的暗涌，流浪在惨黑小鸟可会觉惊恐，遥遥预感你身边有点动，待月满初秋之际无静龙跟你再碰，秋的风，冬的风，我也觉得冰冻。别忘真我，泪滴的笑容，我有我觅少了的影踪。意恋中，意气中，意义中，每晚观望长空。春的风，秋的风。 冰冻，别忘。